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逍遥游是战国时期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代表散文，被列为道家经典庄子内篇的首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以作为庄子一书的代表。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庄子的逍遥游，不过由于本篇的全文较长，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只能为大家诵读其中的一个片段。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文艺广播节目主持人大鹏诵读逍遥游节选。 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至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3000里，团扶摇而上者90000里，去以6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1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1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1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1号新家，11181818，11181818要发了， 111818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笑，只觉得自己可笑。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我们之前的一次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以人名当作歌名的作品，那么这样的歌曲呢和作品还有很多很多，而且呢这一类歌曲当中的很多作品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故事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情感文化范儿板块来继续跟各位聊一聊歌中的人。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前一段时间的歌坛上发生了一件让我们怎么说这个百感交集的事情，就是以前飞儿乐队的主唱飞，原名的叫做詹文婷，时隔半年呢终于回应了自己被所谓的开除出乐团的消息。那么就在他回应的第二天呢，飞儿乐团也公布了新的主唱人选。据了解呢，这位新的主唱是通过层层选拔之后敲定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歌手，声音和原来的主唱飞呢有着很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令人唏嘘的是，新主唱的名字呢叫做Lydia。那么当这个消息在网络上曝光的时候呢，不少网友的思绪都被这个名字拉回到了十几年前。当年的飞儿乐团刚刚出道的时候，出了一首歌曲，名字呢就叫 Lydia。 歌曲呢算得上是乐团的成名作之一。当年呢写那首歌，就是因为唱就是原来的主唱飞儿有一个朋友呢就叫这个名字 Lydia， 因为感情的失败而变得呢整个人很消极很丧。那么飞呢想要安慰他，所以说呢才会有了这首歌。那么现如今呢，新的主唱又用了这个名字，导致呢很多老歌迷的心中，哎，又多了一个难以打开的心结，有没有呢？ Lydia 来自飞儿乐团。想我了吗？说听到还是会热泪盈眶，青春真的是一去不复返，那些年的我们再也不见了。艾达说之前在每日推荐里看到了这首歌，第一个点开听了，以前听飞儿的音乐都是心潮澎湃，可是现在呢心里却有点莫名的失落，失去了很多好的音乐，原本属于你们的应该是很美好的回忆，但现在也变了味道。赫莫尔也说当年是多么喜欢这个酷酷的只专注于唱歌的女孩啊。其实呢在华语歌坛当中以英文人名给歌曲命名的作品呢还有不少。在2002年的时候，歌手阿杜发行了专辑《天黑》，里面呢有一首歌叫做 Andy， 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很多当时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呢因为这首歌变得很坚定，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其实就是阿杜唱给自己的。 Andy 呢是阿杜出道之前用的英文名，当时呢唱片公司的老板希望他呢面对生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当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在节目里提到过，过去呢他是一个建筑工人，后来呢生活出名了之后一下子天翻地覆，很多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压力向他一下就砸过来，阿杜呢就有些焦虑，所以说呢老板呢也希望他能够面对这样的改变可以保持自我坚定决心，所以说专门写了这首歌来鼓励他。 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快，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 Andy 我这是不需道理，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不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笑声站在小小的舞台，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 Andy 来自阿杜，这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在1999年的时候，歌手王力宏刚刚出道没多久，发行了他加盟索尼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其中呢有一首名叫《朱丽叶》的歌，算是专辑之中人气最高的一首歌。那么歌曲的内容呢，是鼓励人们面对爱情一定要勇敢。歌曲当中呢，反复重复朱莉亚这个名字，是因为名字本身呢，就是象征爱情故事当中的女主角。因为在西方呢，罗密欧和朱莉亚的故事家喻户晓。那么提到朱莉亚呢，就好比咱们在中国提到《梁祝》的故事是一样的，其中的祝英台。一起来分享王力宏的这一首《朱莉亚》。 Here we go。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朱莉亚来自王力宏。王力宏和陶喆这两个人呢，出道时间相仿，而且呢都被媒体称作 R&B 节奏布鲁斯的先驱，常常呢被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哈。实际上两个人私下的关系非常好，陶喆呢就曾经说过，王力宏呢算是他最好的朋友。当初两个人呢因为一次合作相识，后来发现呢共同爱好好多呀，成长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呢就迅速成为了朋友。而且呢这两个人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共同点，两个人刚回国内生活的时候呢，这个国语说的都不利索，写词呢都需要别人的帮忙才能够继续创作。一起来分享王力宏的好朋友陶喆的歌曲《卡特琳娜》。 Yeah, yeah, oh, oh. Katrina, I can't stop looking in your eyes, but my words don't come out straight.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o, no. On Monday, I tell myself you gotta wait, Dave.Rush it, don't anticipate. Take it slowly. It's okay. It's okay. just want a chance to know you, to know the woman deep inside. Yeah, yeah. And I don't want to look back on life to see this missed opportunity. Yeah.At the risk of looking like a fool to you, yeah, yeah. On Wednesday, I casually walk on by to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Act like I don't care. But on Friday, I catch a glimpse of you. I tell myself, don't hesitate. You just walk up and say hello. Say hello. 卡特琳娜来自陶喆的演唱。那沙宝亮演唱过一首歌曲叫蒙娜丽莎，这首歌呢是三宝作曲梁芒作词。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名字呢，很多人想到的都是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么这首歌的灵感呢就来源于这幅画。可能呢很多人还会比较好奇，为何这幅画这么大的名气哈。首先这幅画呢不管是技术还是意义都是超凡的。首先呢，这幅画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方向，方向哦。其次呢，作品折射出来的女性的深邃和高尚的思想品质，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女性美的审美理念和审美的追求。最后呢，就跟这幅画的技术有关了。表面上看它是一幅油画，但通过多光谱扫描之后，科学家们发现了三种不同的绘画，它们就隐藏在蒙娜丽莎的微笑背后。那如果我们把这幅图像还原，那么就会看到一个动态的有时光痕迹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当然了，坊间还有一个说法，那它呢是达芬奇的自画像。好吧，最后一首歌，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分享沙宝亮的蒙娜丽莎。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有梦前头柔情复杂，高挂在心墙的酸甜苦辣，爱似油画，花前月下看你的笑像心蓝，不说话是那么苦思情美竹马，每次看见你的微笑会让我的旧伤再一次复发，再一次爱忘了有代价，回忆留下伤疤，曾经过的人只回头一笑就走了，那双手至今也没穿过你温柔的长发，被时间冲刷，爱忘了有代价，回忆留下伤疤，我寂寞一生。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市今天白天天气以晴天为主，夜间虽然云量有所增加，但是扩散条件依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白天光照充足。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板块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歌中的人，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那些歌曲都是把人名当作歌名的那些作品。很多音乐人呢都很喜欢看电影，而且呢喜欢从电影中获取音乐上的灵感，比如说周董周杰伦。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乔克叔叔》，这首歌的节奏呢很快，但其实呢歌词内容的情绪呢不太欢乐。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蝙蝠侠：黑暗骑士》这部影片，影片中的大反派呢叫做小丑，那小丑的英文名是 Joker， 那直接音译过来呢就是乔克。周杰伦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出于对于这个角色的喜爱。当时呢，他让好友黄俊郎帮自己填词，并且呢强调想要塑造一个小丑的世界是孤独的这么一个意境。于是呢，黄俊郎就以表达小丑对于魔术师的不满为主旨，哎，创作了这一首《乔克叔叔》。 乔克叔叔来自周杰伦。那在今年上半年呢，有一首歌特别火，名字叫做阿刁，这是歌手赵雷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发行在2016年。那么阿刁呢，是赵雷当初去西藏时候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歌曲歌颂的是一个独当一面、敢于和虚伪的人抗衡的女子形象。不过呢，上半年走红的不是赵雷的这个原版，而是张韶涵翻唱的这个版本。首先一个原因呢，是张韶涵的唱功呢确实是更加惊艳一些哈。那其次呢，张韶涵在这里呢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呢其实唱的是阿刁，但根本唱的却是她自己。阿刁来自张韶涵，听这首歌一定要听到这一句的爆发才可以。 那么现在我们提到李白这个名字呢，除了会想到唐代的大诗人，也会想起李荣浩的那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李荣浩在2013年发行的歌曲，也算是他的成名作之一。他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像李白一样，不用在乎外界评价的眼光，用直觉和心来生活，率性自由而不被世俗所束缚。同时呢，他也在歌里夹杂了一些私货，去批判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亲密，实则疏离的普遍现象。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李白来自李荣浩。相信呢，很多女孩在小的时候都幻想过自己变成公主哈、啊，长大之后呢，能够像童话故事里的剧情一样啊，嫁给白马王子。在2004年的时候呢，马来西亚女歌手戴佩妮就唱过这么一首歌，唱的就是女孩辛德瑞拉期盼王子的故事。那么熟悉童话故事的朋友呢，或许对于辛德瑞拉这个名字呢不会陌生，她就是灰姑娘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角。很多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嘛，是虚构的，但其实呢，灰姑娘真的有原型。希腊史学家斯特拉波曾经在公元前1世纪记录了一位嫁到埃及的希腊少女洛多皮斯，后来呢，这个故事在世界各地流传，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最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熟知的灰姑娘。一起来分享戴佩妮的《辛德瑞拉》。 钟声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妆，他的名叫森迪月亮。他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Cinderella 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 Cinderella 的伤悲，难道不需要挽回？ Cinderella 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他的名叫森德瑞拉，王子白马，现实神话，梦里梦外不属于他。这般年华无情啊，他期待奇迹般的潘多拉。 辛德瑞拉来自戴佩妮。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歌曲《Hey Judy》。这首歌呢算是披头士的代表作之一了。歌曲的作者是保罗·麦卡特尼，当初呢他是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写下的。那么这个五岁孩子呢正是列侬和前妻的儿子 Julian。那么那一年呢，列侬和小野洋子在一起，和前妻的婚姻呢也是彻底走到崩溃的边缘。保罗·麦卡特尼呢非常喜欢朱莉安，他担心大人之间的婚变会对一个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当然了这是肯定会有的，所以说呢写了这首歌曲，就是希望鼓励朱莉安勇敢地面对这个现实，走自己的人生。但是呢当时年幼的朱莉安根本听不懂，那么直到20年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这首歌就是写给自己的。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香港的恐怖影片《双瞳》，所以说呢，在本周恐怖影片周，再次提醒各位啊，选择收听，因为是恐怖影片吧。好吧，明天同一时间8-7-6再会了。那么小小的预告一下，星期天我们的直播状态呢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蝎子乐队的专辑。另外呢不出意外，在下周一的周二2天时间，我们会做2期这样的专题节目来纪念斯坦利。那么也是做了一个整个漫威动画的一个合集，希望大家到时候期待吧。好了，明天见。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Make it better. And 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ey Jude, refrain. Don't carry the world up on your shoulders. For well you know that it's a fool.